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71集，南京组的其他成员也冲上来，所有人围成一个圈，将兔头人堵在中间，接着缩小包围圈。兔头人血红色的眼睛里倒映着人类的身影，下一秒他扬起头，双腿用力蹬地，一只雄壮的兔头人飞跃到了半空中，在空气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跃出人群。萧继同冷声说： 宁宁。 宁宁身形一闪，再出现时已经在兔头人落地的下方，他举起银色弓弩，嗖的一声剑削，一箭射出去，银色的长剑好似闪电，快要射穿兔头人的心脏。但就在这一箭快要射中时，一道黑色身影以更快的速度窜到了兔头人的身后，冰冷的月光下，一把黑色的三棱锥形利器好似进了月色，毫不犹豫地捅穿兔头人的心脏。下一刻，银箭射穿了兔头人的脑袋，傅文铎抓着兔头人的尸体落下地面，尸体落地的一刹那化为无数黄色光点，兔头人消失，黄色的光点凝聚到傅文铎的手中。傅文铎摊开掌心，一枚粗制滥造的圆形木头徽章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唐默走上去拿起这枚徽章，他定定地看着徽章中心的字母 S。 唐默抬头看向傅文铎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。见状，南京组和攻略组的成员也都跑了上来，想看看这枚徽章，但他们还没有走近，只听一阵刺耳洪亮的叽叽叫声，如同海浪铺天盖地地砸了过来，在南京城的上空形成共鸣。所有的人僵住身体，转身看向四周。黑夜里，一双红色的眼睛冒了出来，紧接而来的是两双、三双，成百上千的红眼兔头人躲在大楼、树木、商场的每个角落，望着站在大街上的南京玩家们。下一秒，他们齐齐看向天空，看着那座庞大的黑色巨塔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一道清脆的铜声在这恐怖的叽叽叫声中响起。 叮咚，18:00，第一批兔头人正式出现。 黑塔提示音结束，月光下，一道道黑色的影子从空中飞跃而出，密密麻麻的影子将天空覆盖，让月色无法照耀到大地上。唐默睁大了眼，看着这场壮观而又诡异的场景，数以千计的兔头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度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各个方向跑去，逃散开来。兔头人速度极快，从他们出现到逃跑消失，一切只发生在5秒钟内。兔头人灵活地在高楼大厦间穿行，眨眼间，新街口广场附近就再也看不到一只兔头人。唐默低头看了眼手中的木头徽章，转身看向萧继同，他把徽章递了过去。杀死一只兔头人后，可以得到一枚这样的徽章，徽章上面有一个 S 字母。萧继同接过徽章，南京组和攻略组的成员仔细地查看徽章上面的纹路。现在暂且不知道这个字母是什么含义，但是游戏规则第5条，玩家将 Surprise 放进垃圾处理站就可以通关游戏。看到这个徽章时，萧继同便明白了唐梦的意思。这是一个集齐徽章的游戏，杀死一个兔头人可以获得一枚徽章，集齐8枚徽章拼出 Surprise 就可以通关游戏。萧继同顿了顿说，这只是一种猜测，刚才那个兔头人的攻击力并不强，以我们的实力不会被他击伤，但是抓住他会有点难度，他跑得太快了。而且萧继同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声音平静，他们拥有可以挣脱道具的能力，我刚才使用的那根绳子是黑塔道具，被他绑住的东西不会被挣开。傅文铎说的有些模糊，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的实力告诉南京两组的玩家，他只是说， 得到徽章的方法是杀死兔头人， 但是在杀死他的一瞬间，他就会变成徽章，谁都无法抓住他。萧继统冷静地问道，你确定我们谁都无法抓住他？傅文铎说，确定。 他们俩看似在打哑谜，听得旁边的柴荣等人一阵迷糊。 萧继统死死地盯着傅文铎，想要从对方的口中再多得到一些信息，但是傅文铎没有开口。 萧继统和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到可以交底的程度， 傅文铎不想透露绳子道具的作用，他只需要萧继统知道没有人可以抓住秃头人，唯一可以得到徽章的方法就是杀死他。众人又研究了一会儿徽章，最后把徽章还给傅文铎。 这是一枚极其普通的木头徽章，好像是初学者随便拿了个木头片用小刀刻出来的。 圆形的木头边缘粗糙不齐，徽章上的 S 字母也刻得歪歪扭扭。秃头人现在全部跑开了，唐默说，他们逃跑的时候非常分散，虽然不敢确定是不是只有这里出现了秃头人，或许在南京的其他地方也有出现一批秃头人，但是他们的人数非常少，刚才似乎只有几百只秃头人，我不建议大家聚在一起寻找秃头人。 萧继统赞同说， 我也同意，杀死一只秃头人可以获得一枚徽章，如果我们一起找秃头人，寻找的范围会比较小，得到徽章后也无法分配，秃头人的实力并不算太强，分为三到四人的小队去寻找比较好。 南京组的成员听从萧继统的意见，萧继统和宁宁打算先回攻略组基地与小乔等人会合， 傅文铎和唐默也打算自己去寻找秃头人集齐徽章，至少目前来看他们能做的只有杀秃头人集徽章。傅文铎低头看着矮小的男孩，傅文生犹豫片刻， 我和队长一起，我队长荣姐豪哥一直是一起通关黑塔游戏的，我们这个小组合作起来会比较默契。 傅文铎漆黑的目光凝视在傅文生身上，小朋友浑身紧绷，生怕傅文铎不允许自己和南京组的人行动，硬要把他拉到身边。然而傅文铎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便转身与唐默离开。 临走前他丢下一句话，傅文生过了半天才松了口气，他回忆起那句话，小声重复了一遍， 既然做出决定，那就负起责任。 小声走了， 柴荣高声道， 来了队长。 傅文铎和唐默很快就离开了新街口广场，他们顺着地铁线寻找秃头人。漆黑的夜色中，不时可以看到行色匆匆的玩家，他们见到唐默和傅文铎都警惕地盯着他们，但没有起什么冲突。这里是南京，哪怕突然开启了一场大型现实副本游戏，玩家也不会立刻慌乱起来自相残杀。单独行动后，唐默直截了当地问道， 被那根绳子绑住的东西无法主动挣脱？ 直接一猜竟然猜得八九不离十。 傅文铎嘴角弯起，差不多，具体作用是绳子一旦捆绑住某样东西，十分钟内无法解开，我也无法解开绳子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补充道， 这是因果律作用。 唐默心中一惊，思索了片刻， 他说，因果律作用下秃头人挣开了你的绳子，这说明他或许也拥有一种因果律，难道说黑塔赋予了他一种因果律，永远无法被任何东西捆住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有机会抓住他，只能不断地杀死他得到徽章？ 傅文铎说， 应该是这样，而且他的因果律比我的绳子更高级。 任何一个道具异能只要和因果律扯上关系，就会变得非常严重。比如唐默的改名字异能，被他改了名字的人在三天内因为因果律作用，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叫另一个名字，而且就连黑塔在公布唐默的公塔信息时都被因果律影响，爆出了默默这个名字。一旦发生作用，结果就不可逆转，这就是因果律的可怕之处。然而就像矛盾之变，能破一切盾的矛和能挡一切矛的盾，当这两者相遇，总有一个会被攻破，它的因果律不复存在。所以假设傅文铎用 绝对不可解开因果律的绳子，捆住一个拥有绝对不会被捆住因果律的秃头人，两者中肯定有一个因果律会无效。很明显，被压制的是绳子的因果律。这个推测令唐默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。秃头人无比难抓，速度极快，比任何一个玩家都快。想要杀他很难，因为他动作灵巧，但对于唐默和傅文铎，乃至是南京组和攻略组的玩家来说，问题并不是很大。但对于南京的其他玩家来说，唐默脸色变幻，最后他叹了口气。所以这是一场垃圾大扫除游戏，实力达到一定水准的玩家可以杀死秃头人得到徽章，但实力次一些的玩家，他们可能连秃头人的爪子和箫声都挡不住，实力太差的玩家甚至会被秃头人反杀。经过这一场游戏，玩家就被筛选开了。假设秃头人能够被抓住，他们或许还能够一群人联起手布下陷阱，抓住秃头人获得徽章，但秃头人无法被抓住，只能杀死。唐默一个人就可以单独杀死秃头人，但十个普通的南京玩家或许才能杀死一只秃头人。一枚徽章，十个人分。刚开始还好，秃头人很多，玩家们还能看到希望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小时，在那一个小时里会发生什么？唐默低头仔细思索黑塔给出的九条游戏规则，他不大相信通关游戏的方法只有杀死秃头人及其徽章这一种。如果是这样，黑塔筛选垃圾的行为太过明显，几乎不给那些水平次一些的玩家任何机会。唐默说，如果武力不够就肯定会失败，那黑塔根本不需要给出这么一个复杂的游戏，他可以强迫那些水平差的玩家直接攻塔。唐默和傅文铎都曾经被黑塔这样坑过。唐默抬起头看向傅文铎，他设计出这个游戏肯定是给了那些实力不够的玩家一个机会，让这些玩家可以活下去。是什么？傅文铎望着唐默沉思的模样，眼中闪烁着一丝奇异的光芒。良久，他正准备开口，忽然他神色一冷，抬头看向不远处的一栋六层小楼。唐默也在一瞬间转过身看向那栋楼，只见在小楼的楼顶，一双猩红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，三者的目光在空中碰撞。秃头人扭头就跑，在楼房间不断飞跃，唐默脚下一蹬立即追了上去。傅文铎在十字路口与唐默分开，绕到街区的后方包夹过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